可能跟住就的士佬啦，吓、 嗯， 仲、啊、有咧就系、是、我哋嗰啲失业嗰啲好多人啦，同埋啦，因为呢啲咁嘅包机嘅相如类似嘅戇鳩事件咧，令到好多香港人咧更加愤怒嘅时候咧，可能就有好多唔同嘅一堆堆嘅人咧，争捻住上房啊、 嗯！ 但系咧，你记住、哦、上房咧，你只可以做一次或者两次，即系头嗰几次系 O K 嘅。 有啲用 途。 你再阿杰斯唔好意思，因为咧上房咧一年得嗰几日嘅，或者系咧十九大，喂，21大好似未开啊？ 唔系，咁你喂有上港村收留住你 先有嘛？ 喂，收留喺嗰度，跟住可能 唔系一 年，21大未开啊，大佬，下年四月定六月啦。 唔系你俾我同嗰啲雷曼苦主讲埋先，即系我想话俾你听咧，你再唔上房咧，你谂住迟多几分？如果人哋做咗先咧，第一你唔馨香啦、 嗯， 第二咧你上到去咧，就算曾荫权派人揼柒你咧，北京嗰度都会有人揼柒你噶。你只系头嗰一两班咧，会系好似贵宾咁样招待你噶，所以咧真系噶，你冇办法。快啲即係 要考慮呢個渠道。廿一大未開啊，大佬！你開大係廿一大，你先引起個共鳴㗎嘛。 你咪先高調咧，即係表態，你係會即將係會上 房。即將我係會上房 係。啦，咁你咁咧，你而家睇雷曼嗰單嘢， 唔係我諗你咁表態都有啲用 嘅。係啊， 有啲用。 你而家冇得搞㗎。你而家雷曼嗰單嘢咪又係咁樣？嗰個政府就成日覺得佢自己做嘅嘢。系咪先？其實佢乜都冇做嘅， 佢 成日交曬俾國泰， 佢即係講緊雷曼啦，佢就成日叫嗰啲銀行走去回購啊嘛，佢都黐撚線嘅，人哋嗰啲回購嗰啲人哋銀行嗰啲都講咗啦，回購就可能值一蚊或者十蚊嘅啫， 咪咯。 咁佢覺得係啊，但唔係呢個都係個方，佢就覺得呢個都係一個方法。你話嗱，你同緊呢啲神仙講嘢，咁你點你講嘅？冇得溝通噶，係咪先？即係你我係發覺每一件事都係咁樣咯，真係好撚大鑊咯，就係係 咯。即係話你諗下啦，我而家諗住咧嚇，將上房嗰個時間同埋上房嗰個地點咧，我哋 po 上喺 Facebook 裏邊，話俾啲雷曼嘅副主席聽，等佢有啲時間去 嗰個。你同埋嗱，你又講翻呢單嘢就係你講翻好啦，到唐英年出嚟咯，咁你佢嗰個氣氛咧，除咗佢講集體負責呢、這個，即係又係嗱，我哋發覺我哋嗰啲負責咧。就永遠咪冇係，其實就 要 佢嗰啲集體負責嘅根本就永遠就冇人負責噶嘛。 咁佢如果真係集體負責，就集體辭職啦， 係啦， 集體下台啦。 佢冇之後咧，嗰個解決方法咧又係啦。咁咧又嗱，咁佢因為嗱，佢要攤一兩日咧，因為點解咧？佢要統一口徑啊嘛。佢啊只係讀稿機器嚟嘅啫。咁好啦，佢又話啦，咁啊解決方法咧就成立一個即係檢討委員會啦。呢個又係咁樣做啦。 又係用呢啲。 咁但係嗰個檢討又係好奇嚟嘅。佢話佢嗰個檢討咧就佢唔係檢討，佢基本上就話唔係檢討，即係話以後咧個政府去處理呢啲突發事件嘅應對嗰個機制係點啊？佢又話檢討咧，主要咧就檢討第日嗰啲爆機咧點樣爆發 啊？ 屌， 即係 EQ 仲要檢討？ 大佬啊，講個問題係阿神仙堂啊！如果你聽嘅節目，大佬個 point 係，我想話俾你聽個 point 係。而家講叫你檢討咧，唔係呢件事是一件突發事件嚟噶嘛？話明突發就梗係冇得俾你估噶啦。咁你檢討嗰啲咩包機托賊咩？而家全香港啲人等緊你，就算都容忍你又檢討啦。但係你檢討，喂，你可唔可以檢討一下究竟係你成個嗰、那個你嗰個班子啊，嗰、那個 team 究竟係點樣運作？ 檢討 呢啲嘢先係大家想關心啊嘛。 最主要檢討 係啦，你檢討好多樣嘢啊。第一檢討係點解你啲人收咁樣多咁撚多人 工先啦？ 係咪先？ 呢件事係咪真係有問題啊？ 第二檢討 有問題，究竟係？边你又集体负责系咪要有啲咩代价？ 唔系点样？ 检讨系你系咪应该辞职先？ 唔系，同埋检讨嘅就系负责的负责的意义啊！究竟你同我解释究竟咩叫负责先？ 因为你好斗啦， 从董建华年代到而家。曾蔭權到到而家曾蔭權，喂，所謂呢啲咁嘅咩問責官員啊，喂，數得出啦，五隻手指都數唔曬，有冇人問過啫？每一次出嚟，喂，每一次咧一有咩事咧，我哋嗰啲官員就只係咧，而家就好撚叻噶，即係好似好即係個面皮赤鳩幾厚嘅，跟住咧就走出嚟咧，就只有就道歉嘅啫。喂，道歉唔係唔等於負責啊嘛！你一次半次道歉啊，你餐餐淨係出嚟道歉。喂，我哋俾十幾，我都係嗰句啫。我哋俾緊十幾萬一個月噶。我就算唔好話咁涼薄，要你辭職啊，係咪先？你係咪可以減人工啊？吳家產，喂，你嗰個咩嗰、那個嗰、那個我唔記得嗰日有個咩官員話、啊？

长情 唔俾长情嘅， 即系绿的 绿的嘅长情会贵过红的嘅长情。 因为绿， 我哋有啲咩道理啊？你话 因为就系因为 唔系因为绿的未减啊嘛， 一齐做啊嘛，啲嘢都唔 make sense 嘅。 时间争咗好耐， 输咗翻九官。 我嗱，因为我北上频道啊，我主要唔讲呢单嘢，留翻俾阿萧山啊，都揾佢讲。OK， 阿谭博士佢讲，我就想讲咧，你比较近日喺大陆各地嘅的士嘅暴乱咧。咁你又會發覺呢，我哋香港就好有特色，就係、是、我哋香港呢單呢絕對係官員呢自己做出嚟嘅。咁同埋呢就係、是、話呢，我大陸呢最近其實呢幾個月就好多單啦，汕頭又有，重慶又有，咩都有啦。其實主要就係因為嗰啲承包金 啊即係因為即係嗰啲的士公司同呢個司機嘅承包金嗰啲啦，同埋呢就係、是、話呢各地有好多嗰啲野雞的士啦，之如此類。 假 的士啦，又有啲地方 成 個山頭就叫做黑車嘅，咁嗰啲有官員包庇，嗰啲又係涉及貪污嘅嘢啦。但你見到呢，譬如好似廣州就係廣州，喂，其實全中國而家都係好重視呢啲即係的士罷駛嘅、即係個市政府係都會去即係去一知道就會做好多功夫去做，就唔係話調返轉好似香港嗰個咁樣呢、即係驚死你唔死嘅、明明冇事發生呢都要 事冇干 都要整出嚟㗎。 不如咁啦，我哋逼一逼呢、這個上頻道聽拉板呢下一節繼續嘅 ,OK?OK? 好，係咁。 唔該埋單啦。 請問有冇儲開積分㗎？ 仲使問？而家想要最好嘅飲食優惠。